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呢是我们两个人，另外呢当然还有两个人一块儿啊陪着各位的下半路。我们先请出嘉宾吧，都是非常熟悉的老人了啊。首先我们请到的是今天穿的特别美。特别 sexy 啊！我镂空 啊！哦，我穿一镂空的是吗？ 对， 杨元，不是大家自己看吧啊！反正其中有一人啊，穿特美。我们先请出的是北京电视台美食地图的编导，我们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嗨，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畅销书作家，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包括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今天下午节目的时候有人问，说那个昨天中午就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不知道您是做客哪档节目，然后说了一下您出的那本书 啊，诵读小站。 哎，对对对，然后呢有朋友问了说特别有兴趣 是吧， 我给他回了，我说叫一玩一世界。 嗨，什么叫一玩一世界？ 不是叫玩去吗？ 不是叫 去会玩，你不都差点让你给带走。 反正我回了，人家说没找着。我说您这样，您听晚上的节目。 找不着，这种书怎么能买得着呢？ 跟大家正经介绍介绍，在哪儿能买着呀？ 啊，各个网络那个销售平台，卖书的销售平台，新华书店，好多书店 都 有 啊。哦，名字叫一玩 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会玩玩去， 你玩去。 你是写了这么多本书吗？ 没有， 不是这本书主要的销售地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吃早点的时候，一般超过50块钱，在很多的店都能送一本。 哦，是吗？ 哦，是吗？ 哦呦呦呦， 是吧？ 您举个例子，我听听。 买包子搭本书。 哦，那得买多少包子？ 反正够，就 不送找你 是 吗？还是 主要是为了卖包子。 哦，这个我理解。 搭着书， 对这个我理解。 好多现在餐厅都 不 提供那个擦手的纸。 啊，不，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包子，茶叶，卖茶。 茶叶。 因为我礼拜五在那个老舍茶馆做那个分享的时候，他们那儿 分享什么呢？ 分享就是会玩啊，然后他们喝茶。 你会玩什么呢？ 我会玩。 然后我们 他会玩一玩一世界。 不能每次都这么欺负人家，人家怎么说也说不说。我们郑重的说一下，这本书叫做《玩趣》，叫做《会玩》 啊，会玩。 姚元教授写的，姚元教授里边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小插画，我已经拜读完了，我觉得写的非常的不错。 您能喜欢实在是太难得了。 画笔就是多了点字儿， 哎，对对对， 非常好。 就其实它纯绘本更好。 对对，哎哎，下次就照这么写。 上次明明已经说过， 还是滔滔会说话，真的。你看一连环画，还说叫拜读是吗？ 对对对， 我厉害了，厉害了。哎呦，关键是姿势对吧？ 表示尊重 啊。好好，这个我不拿这个杨博士打岔了啊。人家那本书真的特别好，叫会玩啊，各大网站都能找着啊，你可以去找找看。今天咱们聊正题儿，其实跟前两周的话题是一样的，只不过聊的种类不一样。今天咱们依然还是每个人选一个，好不好？ 啊， 因为这个种类也蛮多的，就是带馅儿的嘛。今儿咱们聊带馅儿的主食。 哦， 哎，谁选？我选包子。 今天的主题不就是说包子吗？ 啊， 选了，我们怎么说？ 啊，除了包子没了，就聊包子呀？ 不是，这个不好分。你聊了包子之后，我们怎么弄？馅饼， 可以啊，可以啊。 哎，那这样，我提议把这个锅贴送给孙涛老师。 为什么我是锅贴？ 就是你，就是聊一个锅贴，然后就没得说了。 对， 对吧？所以这不太好分嘛。 我就可以全程不说话，听你们聊。 所以这就不太好分， 心疼我 吧？ 哦，那就不分啦。 你还分吗？ 那不分了吧。 明明说分就得分。 哦，你就要锅贴是吧？ 我可以 啊。 来来来，咱不分就不分啊。好嘞，这倡议无效啊。我今天看的稿子上写的是好多东西，什么包子、饺子、馅饼，反正是带馅儿 的西的 打卤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打卤囊算不算呢？二说啊，一会儿咱们再聊。依然聊的是主食，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吃带馅儿的啊，今天来着了，咱可以也推荐一下 北京城里边吃带馅的往哪儿吃去啊、 嗯、 您喜欢什么带馅的主食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不好。今天因为涛涛不经常来周一到周五的节目， 对、 嗯、 所以涛涛来说好不好。 说什么呢？ 就正好、哎、就是你好不容易来回周一， 今天都没有关联，明明 有关联，我理解他这逻辑了、 嗯、 就是你好不容易来次周一的节目、 哦、 就是赶紧宣泄似的说， 宣泄 就是 说什么呢？ 一般不常来的都是客 啊，不是你说锅贴 儿，那个大量火烧什么的， 还有什么， 反正就这 门钉肉饼 啊，你看 都长得差不多是吗？ 长得 你找一带馅儿的，你最喜欢吃的、嗯、 对， 我最喜欢吃的那要分季节，我也不能每个季节吃的都一样。 对、 哦、现在呢， 对对对， 要显 讲究人， 我作为一个特别讲究的人， 哎、 啊， 您 是 个读书人吗？ 真的 啊， 比如三月之前 啊 要去庆丰吃 啊，为什么呢？ 六月以后 啊 要去，还不知道另外卖包子，假三包子， 哦，要喝汤是吗？ 对对对 啊， 我的讲究就在于纯属是心情。 嗨， 没有什么讲究，但是必须要活出层次感，就不能连着去一个地儿 啊、 哦 哦。 哎，带馅儿的，就因为咱们今天不分嘛，你也别光说那个锅贴儿什么的、 哦。 带馅儿的，你爱吃什么？ 我客观上比较爱吃的，还是确实是包子。 包、哦、子、 什么是死面的还是发面的？ 馅儿饼对于我来说稍微有点油。我一般吃不了多少、 嗯、 也爱吃，但是一般吃一张就差不多了。 但我跟他也差不多，我觉得馅饼确实有点油， 是吧？ 那包子越喧腾，然后里头那个馅润、哎、对吧。 我呢相对喜欢，不是喜欢吃纯肉的， 嗯， 我还喜欢吃点素的， 对 一点。 对， 你要馅饼弄特素吧也不是特好吃， 不堂口， 对吧？ 是、 啊，但是馅饼你要是吃那肉的吧， 纯肉丸的那个带汤汁的， 哎、 香是香， 腻了， 半个 就得顶住了。 嗯，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吃包子、 嗯， 尤其喜欢吃素馅的包子。 哦，是吗？ 若干年前在哪儿来着？ 啊、 具体的地儿记不住了，但是走在路上非常饥饿呀， 那就是饿了， 兜里没有几块钱了 啊， 然后看见路边有一个卖白萝卜丁儿。肉包， 白萝卜丁的肉包， 哎， 哎，这还真少见。 我能记住，它是那个白萝卜丁加酱肉，哎，我买了一个， 嗯，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之好吃。 它那萝卜丁是不是熟馅的？ 熟馅 是吧？ 熟馅， 要么出汁太多， 好吃、嗯。哎呀，后来我就再找那家店就找不着了。 那酱肉也是肉丁的吧？ 酱肉和萝卜丁 啊 在一块儿、 嗯， 是一个荤素搭配的包子。 嗯， 口感也非常好、 嗯、 萝卜丁还能解解腻、 嗯、 而且水还挺丰富的，不像一般的包子吃完了你还得喝点噎着这个就花小钱解了我的各种急、 啊、 当时、 啊、 嗯，非常好。嗯，明明 哦，说完了， 说完了， 听完了特没营养的一段啊， 真的、 哎、不过这真的我觉得他那个萝卜丁的包子我他说完了我想尝尝，因为熟馅的萝卜吧特别容易入那个肉味儿、 嗯， 特别酱肉跟萝卜特搭， 多捧场， 确实是。 你知道杨元老师为什么一直霸着周一的节目，从来就没换过？ 为什么？ 铁打的杨元老师一直换的旁边的嘉宾。 哎， 原来是 来好几回都是赵导， 对吧、 啊？ 然后后来就是赵导， 啊、 然后中间还有一段邢娜、 啊， 对吧？ 啊， 但是杨元老师一直都没换过，为什么？ 啊、 就是那么会说话。就是那么会捧人， 不是他说的 是 确实 特别没营养的一段，就跟你说了一萝卜馅的加肉的破包子， 还 不记得在哪儿吃的，还是说我饿的时候吃的，这么没营养的一段， 你来一个， 你说的还真的是挺好的。 明明你来一个 啊，那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客随主便啊。 哦， 接下来该你们二位 什么 啊？ 说包子， 但是我想起来那个涛哥说的那个萝卜馅包子。我记得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原来我拍淮阳府的时候， 嗯， 因为连着拍了好几个月，天天在他家吃早点。 对，他们家也有。 对，他们家有那萝卜馅儿那个带馅儿的烧饼， 哦， 上面一层芝麻，小小的， 嗯， 然后呢一个长条的盘子端上来，上面好像是六个吧，然后里面就是那种熟萝卜馅儿，萝卜丝馅儿的，然后有一点肉的那个，好像还有点发酥。 嗯， 酥皮儿的那种小烧饼也挺好吃的。 他家那个礼盒里头也有那个我刚才说的什么丁的三丁包什么的、 嗯、 也非常好。 那你怎么能说你想不起来了呢？ 但是我当时、那个、 你记得多么清楚，还是让 那 礼盒 不是他家的、 哦、 这个我还没说到呢嘛，这不是准备先抛砖引玉，一会儿再说到淮扬府。 好好好，那接下来博后， 我来说一个传统的， 嗯 啊，那个北京那个冬菜包子， 啊， 原来最早就是来金宇轩的特别有名 哦 啊，后来 饭店已经没有了， 对，没有了，嗯、所以后来前日子我大表哥都退休了。特别 大表哥、 你的辈儿这么大吗？ 对啊、那个我大表哥都退休了，刚退休，就特别想吃那个来金宇轩的包子、 嗯， 就问我哪儿能买着这冬菜包子。我说哎呀，这个不行，就去那个哪儿功德林试试。 嗯， 功德林那个包子跟来金宇轩那还不一样，来金宇轩那个它是有那个肉汁儿的， 嗯， 功德林那是纯素，但是呢也很好吃。它那个冬菜不是金冬菜，不是天津冬菜，也不是京东那种冬菜，是那种川冬菜。 嗯， 就是拿什么那个青菜呀、或者那个菜苔啊切成片，然后腌制一年出来的那种东西，那个干菜那种醇厚味吧，特别浓。而且说在这个来金宇轩那个，就是冬菜包子，在老北京人心里确实是很多很多人的那个回忆， 嗯 啊，包括我也赶上一尾巴，我没赶上那么就是最火热的时代，但是我赶上一尾巴，确实 还去来金宇轩吃过呢。 对呀、小时候去中山公园嘛， 哎呀 啊，小时候春游经常去中山公园， 嗯， 然后在那儿买个来金宇轩的包子，但是其实那时候就觉得不便宜， 那是 是吧。 现在还有个地方能吃到冬菜包子， 嗯， 而且很便宜， 嗯， 就是 其实不贵，现在看不贵。 王府井那块儿有一个、就原来那个东华门夜市不是都分散了吗？然后在这个表达你们不要乐我啊，我说的非常精准，在南京大排档的对过有一个卖麻辣烫的，麻辣烫那个门进去以后，左边有一个云南滕大爷米线。然后那个滕大爷每天5点钟出摊，卖到9点钟，然后5点钟开始供应冬菜包子，一般6点就没有了。他就是纯素的冬菜包子， 纯素的冬菜包子。 对，然后呢，他限购，我记不清了，好像每个人只能买6个还是10个来着？ 多大一个呀？ 这么大，就 拳头那么大 啊？对对对，拳头那么大、然后冬菜包子，然后那个爷爷那儿。哎，叫爷有点那大爷吧，那个大爷他们家那个 叫表哥，杨元的表哥都退休了。 对，我一想他表哥都退休了，那个大爷原来是在云南插过队、 哦， 然后他做的那个冬菜包子呢，既是老北京的那个味道，然后又有一点那个云南的那个麻麻的那个味儿。然后他们家冬菜包子是第一火爆，就是你6点钟去准是没有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他那米线，他那也不叫过桥米线，拿一个塑料碗装一次性的那种餐盒，然后呢每天炖一只鸡。 嗯。 然后给你盛那个鱼丸，然后呢做米线，然后米线上撒点冬菜，就是腌好的冬菜、 哦、啊，那个是金冬菜吧，天津冬菜， 我还真弄不清是什么 冬菜。因为咱们北京过去那个馄饨那个冬菜是不能少的一个那个汤料，就是天津冬菜、 反正那个爷爷没说这么多，因为那个人太多、爷爷不跟你聊天， 嗯， 爷爷就2句，你是扫码还是给现金？ 对， 就2句。 说得好。 你要是那个晚去的晚的话，9点钟去，然后不管你是谁，爷爷给你分鸡，晚上请你吃 鸡。 他那个米线不是每天炖一大锅鸡汤吗？ 哦。 然后5点钟开始卖米线，卖到9点钟，就是来人也不做了，买卖不做了，就开始把那个汤里的鸡捞出来。如果比如这儿正好你来了，就给你分鸡、鸡腿啊、鸡翅膀啊，把鸡拆吧。 这个好呀、 我见过好几次，晚上我9点专门去看谁去吃鸡，因为那节目拍完了以后，爷爷说了我，都有点觉得。还有这种事情，不要鸡不要钱，不额外收钱。 哦， 然后真有那个就是闲的，或者是真的是。 别这么说，你就说真有爱吃鸡的。 真有那个， 对吧？ 真有那特别有情怀的，然后那个就专门，他都吃完饭了，然后一进门就跟大爷那个逗闷子，因为大爷那鸡腿还在吗？什么的，然后大爷给他撕了一个鸡腿给他，然后他们家，但是那时候去肯定是没有冬菜包子了，只能吃鱼丸汤了。 啊、 嗯， 你说那南京大排档是在哪儿啊？ 王府井那儿， 我知道， 就是同仁堂过来，然后对面是南京大排档。 你地图定位一下吧，这也跟你说， 因为我知道印巴巴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也算王府井。 我这定位多精准呀！我在脑子里面过了好几遍， 连麻辣烫摊儿都不 是 告诉你，你还怎么着啊？ 是，我错了，我好好查。 这叫会玩吗？ 啊，是 玩去。 你们不会玩还不会聊天？ 是。 明白，你批评他一下。 就是真的。我净记着吃鸡了， 无力 啊。好，来来来，看看大家的啊。这个有一客服问了，说北五环北苑哪能吃到肉龙啊？ 北五 环 北苑啊， 不知道。 大 懒 龙啊， 大懒龙那边有吗？我还真不知道。 大懒龙有外卖啊。 离得有点远， 没事，叫闪送也可以啊。糖朵妈说了，我等半天你们也不说锅盔，哪能吃到呀？ 锅盔没馅儿啊。 哎，对， 有馅儿啊。 今儿不说，不好意思啊。来，我们再来看看。 哎， 锅盔没馅， 锅盔到底有馅儿吗？ 没馅儿。我在陕西，我在陕西乾陵。 你说的那是点心吧？ 对呀、 啊，山楂锅盔。 对 啊导阳村那个。 咱说的是一回事吗？ 他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他说那是点心，你说那正经的陕西那个锅盔。 对，那个 包括 像大锅盖一样， 啊、对对对， 超级厚，发面，里面还有点小茴香，然后买的时候会给你舀一勺咸菜。 哦。 只能去陕西了。 哦。 好，古筝阳说了，南京大饭店不是排档， 不是 哦，那里面有南大排档吧？ 你说的王府井那个好像叫南京大饭 大饭店是吗？ 南京饭店， 南京饭店是吧？ 对， 是 和他们，但是他们是一个集团的， 对吧？ 我告诉你，确实是一个集团。 哎呀，还是涛哥好， 嗯， 涛哥 是一个老板。 哦， 我去过呢，我想起来。 刘百度也说了，说赵导，你别这么黑滕大爷，滕大爷很健谈的，而且你去的时候，大爷还会主动和你打招呼，不是只会说扫码现金的。 大爷一般 大爷打招呼，哎，扫码这儿啊，哎，这儿扫码。 就是因为我去的都是饭点特忙，大爷顾不上跟你聊天。 那说明你眼力见不够、对吧？ 也是， 在人家忙的时候，你就别跟。 但是我要是他不忙的时候去，就没有包子吃了。 你去这么多回，吃着包子了吗？ 我真就吃到过两回。 几点？五点去的呀？ 没有，就是六点。 大爷给你留的吧？ 没有，六点。然后去的时候，那个我买完了，后面那人再买包子，急火火的那人进来，就真就没有了。 你是最后六个？ 没有，就剩俩了。然后那个，我都没吃饱。后来我又点了一碗鱼丸汤，又点了一米线。 哦，哎，不错，能吃着包子就不错了。按你说的，对吧？ 那倒也是， 嗯， 确实现在冬菜包子卖冬菜包子特别少。 大爷，那冬菜包子有点甜口。 对，咱们吃那个都有甜口。其实它那个南方有那个冬菜包子，有梅干菜包子。 对， 好的，经常咱们有时候还有点分不太清楚，但是冬菜包子味儿更厚。 嗯， 那个梅干菜那，我觉得一定得有那个肉，得有那个油脂， 然就柴的。 对对对，柴的慌。 嗯 嗯，糖朵妈说了，别气我啊，锅盔有馅儿，碎肉啊。 大家吃的不一样。 你说的是稻香村的锅盔， 不是稻香村的没有锅，没有肉、啊。 那天我们还在聊呢，就是丝绸之路沿线 啊， 全有锅盔。 对 啊，就每地儿锅盔不一样。哎呀，那、就是、 它都叫锅盔，但是丝绸之路沿线全都有。 但其实最早那个 都会有点演变。 最早那个锅盔就是纯面的， 嗯， 而且那会儿我就记得还看过一个很早以前看过一本历史相关的书，人就说这个从军粮。来判断为什么秦国能统一六国，跟锅盔还有关系。 嗯， 它就是方便携带。 对， 嗯， 就是失水了嘛， 对， 方便保存。 嗯， 但是那一路全有，所以各地可能 还不太一样， 都得演绎、 啊。就跟那个福州那个福建那个光饼，闽北那个光饼， 嗯， 越往北越什么都没有，越往南就越来越丰富。 对，有馅儿有馅儿啊！您说的对， 嗯，好啊，这个那北京能吃着有馅儿的锅盔吗？ 我不知道哎。所以就是稻香村了嘛？你看，让我说 山楂的是吧？ 山楂馅儿的。 陕西的馆子会卖那种小的那种半发面饼，然后里面会有那个碎肉馅儿和辣椒炒的那种小菜加在里面。 嗯。 哎，五花马有没有？ 我觉得原来那个小陕娃应该是有的，对，秦唐食府。 嗯。说的这几家您都去试试啊，不一定有啊。 进去以后先问一下有没有，没有就别吃了。 今儿这节目不太靠谱，我告诉你。Bleach 说了，要说包子，强烈推荐红记包子，牛肉包子，趁热吃那叫一香啊！自打吃完他们家的包子，就再也没买过其他地方的包子了。红记的你们吃过吗？ 没有， 我还真没有， 真没吃过呀。 红记就是那牛街的吧？ 当然没吃过了。 牛街的 啊， 是牛街红记小吃吗？ 吃过。 吃过吗、 啊？是这个吗？ 啊， 说起来， 对啊、 这个 肯定吃过呀、啊。 涛涛，你也吃过 啊？咱们那次一块儿吃的是吗？ 我们第一次十块二十三十的时候、去的就是 牛 街。牛 街啊， 当时 我怎么记得我吃的是烧饼加咸菜呢？ 你记不记得你把五毛钱分给了我？我买了两个包子，分了你半个。 哦， 我说我既要吃， 他说 盘记 那个牛肉馅的包子吧？ 对的，应该 啊，是是， 应该是、 啊、 是是是、 啊， 没错没错。哎呀，那对，哎，确实是，确实是、 嗯， 那包子是好吃。 嗯， 我那时候我记得就我在那儿吃包子，我在那个小公园嘛，特、 嗯、 小一个小地方， 嗯， 我就坐那儿吃包子， 还有一条狗过来， 对面就坐一条狗，就一直等着我。 法源寺对面那个小公园吧？ 你要不说这条狗，我都没有想起来你说这事儿。想起来，想起来了。 好， 吃过吃过吃过。 山妮说了，炸糕好吃的炸糕给推荐一下呗。 惊天红啊， 这啊、哎，对啊，惊天红或者是那个哪儿 太有名了，惊天红 那个牛街的炸糕，只要是现炸出来都好吃 啊，那倒也是， 没有不好吃的，都非常好吃。板砖说了，原谅赵导吧，毕竟能告诉你在王府井就已经不容易了。 你对赵导还是要严要求， 谢谢、 哦、其实人家记得是挺对的，就只记错了一个名字， 嗯， 这也不能， 那人记住南京了， 对 啊，记住南京 一个集团的，没错。 唐总妈说了， 大老二去。 我算是白问了，你们这不行啊，你还是没吃遍。别着急，我们有人帮助你。VV 说了，朝阳大悦城的负一层有一个卖锅盔的地方，叫做阿甘锅盔，您可以去尝尝。京也说了，我只在梅州东坡吃过锅盔，是红糖锅盔，味道还不错哦。 四川的锅盔、 啊、 哎。然后梳小辫的南宝说了，这个首师大吧，应该对对，首师大大学生的食堂。嗯，早餐的豆腐馅的包子超级好吃，十年前大学的时候回忆。然后你们知道哪能吃到豆腐馅的包子吗？ 我知道， 哎呦， 我跟你们说了好几回了，就有点远、 哦、 在杭州呢，杭州先生。 您这点儿， 人家说的是首师大，你就 但是真的特别好吃。我可以给大家，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想去的话，我可以就是跟那个明明老师说一下地址， 嗯， 特别值得去吃、 哦、 绝对值得你一千里赶嘴去吃那豆腐包子。你想我吃了七个，我人生的巅峰状态了，我不能吃再多了。 好嘞啊，去杭州的可以去尝一尝去、 嗯、 还有真是带馅儿的锅盔，谢谢张哥说了，成都军屯锅盔有肉馅儿，护国寺街有一家， 啊、 哦、啊，是不是成都也有个叫护国寺街呀、啊？ 没听说啊，应该 说 护国寺街应该就是北京这个， 您搜 一这个 哦，搜一搜军屯啊，解放军的军， 嗯， 俺们这个屯的屯儿。 哎，我他说这名字我有点印象，好像就是在那什么钢镚儿那附近，就人民剧场对面， 哦， 好像是啊， 富华斋那块 儿，还没到那儿。 哦，好，感谢 Tony 给我们带来新信息。红记出了木糖醇炸糕，我推荐老年人可以尝一尝。 哎，这个好，这个 哎，好吧，这个不靠谱的第一时段过去了，接下来都是靠谱的了啊！想要跟我们互动，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魅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春天到，去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吧。 哎呀，好的 好的。 这段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首先说一下咱们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呢明天到周五啊，这个最高气温都可以上升到26-27度，双休日的气温呢会有明显的下降。现在预报周六周日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和19度。那么降温的原因呢，主要是周五的夜间开始啊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这个降雨呢将持续到周六的下午才会逐渐结束。周日呢还是阴天，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阵雨。那么预计这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呢，大部分地区啊可以达到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将达到中到大雨。另外呢，明后天由于扩散条件比较差，在北京的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轻的雾霾天气。夜间呢和夜间和早晨这个雾霾会重一些，白天呢会轻一些。目前分析啊，雾霾呢对开车出行是没有影响的，主要还是双休日的降温和降雨对出行和户外活动将有明显的影响。那么从全国天气情况来看呢，前两天影响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到达了南方，给南方地区呢带来了明显的降雨。那么明后两天呢，主要是影响到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在广东的南部和海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降雨时呢有些地方还将伴有短时的强风和雷电。在本周的中后期，也就是周三到周六吧，又有新的冷空气会影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北方呢将会出现大风和降温，在南方呢将有降雨，其中在新疆的中北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黄淮等地将有4-6级的偏北风。同时呢，上述的大部分地区还有4-6度的降温，在东北的部分地区呢，最大降温呢降幅将会有10度左右。本周的中后期，这个冷空气呢会到达南方，影响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将产生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在长江沿线及以南的华南大部和这个华东的大部分地区，将先后有中到大雨。在华南和华东的部分沿海地区啊，将有暴雨。在降雨的同时呢，还伴有短时的雷电和强风等强对流天气。从这个天气预测来看啊，本周的前期，也就是最近周三之前吧，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呢，对出游啊和出行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那么中后期呢，由于冷空气的影响，咱们国家从西部到东部，从北方到南方，将先后出现大风、降温、降雨天气，特别是南方这个降雨时候啊，还会伴有短时的雷电和强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出行和出游呢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这里啊，也请咱们听众朋友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防范天气啊影响出行和出游。天气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黄老师，谢谢您特别贴心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一线南北双方向行驶比较缓慢，东直门内大街东向西也是行驶不畅。再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东四环的大郊亭桥的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呢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后车比较堵，受其影响呢，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望河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赵导和不猴羊。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哎，这个第一时段啊，好多朋友都对我们有意见。 嗯， 你看你们啊，推荐的包子都没一个正地方， 没记住， 要不 就是地 店没 了，记错 了啊，等等、嗯，接下来才是展现我们真实力的时刻， 现在是找回记忆的时刻。 来，一个一个解答。 我已经想起来，我说那个包子在哪儿了？ 快说， 在交道口南大街，叫大内包子。刚才我一说，赵导还有共鸣， 是大内密探的大内吗？ 对， 就那两个字， 大内密探007那个大内。 哦， 他，我还当时好像记得他们家门口可能是赵导他们拍的片儿，是不是你们拍过？ 对， 对，一直在播，说那个他们家原来里头是什么御厨，还是反正有那个跟那个宫廷。啊，有点关系， 哦， 所以人家叫大内是吧？是不是这个？当时是这么编的吧？ 哎，这个一句 就差了，别说那个大内包子吧，那个是黄色的木头的装修，然后屋里有四张桌子，然后店不大，然后有外卖窗口， 哎， 牛肉包子。 嗯， 卖的特别好。 还有我说那个 萝 卜 肉 丁， 萝 卜 肉 丁， 啊， 好吃，真的好吃。 嗯，你们， 哎，他说这我还真是想，交道口也不远， 不远 啊，对啊，就 去那儿。先别捧啊！你们确定大内包子现在还开 着？开 着， 开着。 我们刚才还搜了一下， 刚才搜了一下，开着呢。 开着。 因为有一位朋友发说大内包子倒闭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了。 没有啊， 我们刚才在网上， 对，在网上刚看了啊。 好的，好的，您可以去看看去啊，开着呢啊。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小玲问了，杭州豆腐包子的地址到底在哪儿啊？赵导， 有请赵导。 我现在是拿着手 确定位， 对，拿着手机。我当年在他们家吃包子的时候， 嗯， 拍了照片，然后那个照片就会有定位记录。 你把经纬度告诉他就可以了。 嗯，经纬度这不应该，他是在杭州市下面的寿昌，寿昌有一个立交桥。我在看着地图呢， 边上有一个卖麻辣烫的，然后找那个麻辣烫， 没有麻辣烫，你 别 误 导 人 家， 是在寿昌立交桥和西昌路交界的这么一个交叉路口，边上是亲亲家园小区， 名字叫， 名字我真想不起来了。就是， 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他不是把原来他那个拍的照片放在那儿搜，根据图片记忆搜的。 有一个图片记忆地址。 嗯，哎呦， 但是名字他没，我当时忘了写名字了。但是如果你早上去的话，我那天去10点钟还在排队。 哦，有一个体育运动呀，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 嗯， 就是 像越野 定一个标志，然后就大家找，有找丢的，也有找着了。 赵导说那个啊，我觉得如果您实在是找不着，杭州有好多类似的这种， 哎， 因为我在杭州待过一小段，当时也经常在街上吃。您就看有那种排大队的，有的就在他们那个商业街附近， 嗯， 就有， 嗯， 里边就有什么梅菜馅儿的，包括赵导说的豆腐馅儿的， 嗯， 我是推荐吃素馅儿的，好多都很好吃。 他这个豆腐馅儿，当地这个，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有特点，他喜欢把那个菜炒熟了包包子， 嗯， 然后那个包子个儿挺大的，然后都扁扁的， 嗯， 然后拿出来就大屉蒸的， 哎， 然后 非常像明明他们那儿河南的吃法， 就对呀，啊，杭帮菜不都是南菜北做吗？就是啊， 明明他们那儿教给他们 的。 不是，真是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因为那个北宋靖康之变之后南逃， 到杭州嘛，临安嘛，所以带去大量原来 都跟你们开封去， 我们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那个 啊，就算吧，就算吧。啊、 然后那个他那个当地那个卖什么都喜欢有馅儿，比如说我第一次吃那个肉馅儿的那个粽子， 嗯， 就是在杭州吃的。 嗯， 然后当地就 还是热乎的。 就是我说的这个卖包子这条街上，这个包子铺的斜对过，然后就有一个卖肉粽子的，这快到季节了吧？ 嗯， 然后我们每年去那儿都买粽子，然后每次去我们都要带100个粽子回来，你知道多沉吗？真的好沉，我们 是拉链了回来的是吗？ 我们只能坐火车回来，都没法坐飞机回来。 吃那家觉得那家好吃， 特别好吃。买了4年，到了第5年，那个大姐非常疑惑的问我们，为什么不发快递呢？ 对，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吧？说 我 们家10年前就能压真空了。 呀，我们想半天为什么不发快递呢？啊、我们都 你们就醒着人肉的。 我们就坐高铁出发前，然后跟那个大姐头眼打电话说你给我蒸好了，然后我们去拿。 嗯、 后来大姐说她的女儿就在北京上大学，她托我们给她孩，我托我们看着孩子，我们还说要不要给你孩子带点粽子呀？大姐说，哎呀，她不爱吃。就是这感觉，就有点像我说我妈做饺子似的， 是是， 别做了，嗯， 哦、 就这，他们那种熟做熟了以后包馅儿特别香， 好吃、 啊。然后再吃那个有肉馅儿的这个粽，就是在成都，因为我在成都上过学嘛， 哦， 然后成都的那个肉粽子， 幸福， 哎呦，真的是太幸福了， 嗯， 我觉得我后来能做美食导演这个工作，跟那几年真的是不可分割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嗯， 在那儿锻炼出了饭量， 所以大学也没怎么学习，都在外面吃，是吧？ 好像是 社会大学，是吧？ 不是餐饮大学 啊，真的呀， 是吧？是吧？ 然后呢，我刚才您说那大内包子、 嗯， 就那种风格的包子店，还有一个，这字是念料吧？我念 料， 坐在博士旁边，我特别怕念白字儿。 蜀中无大将，料化为先锋。 对， 哎呦， 料花糖是这料吗？也发这个音， 不是这个字儿。 有一个廖家婆包子铺，就跟那个大内包子特别像。 嗯， 然后呢，他们家有那个白菜粉条包， 哎， 是我特别爱吃的，那个粉条都浸透了酱油。咬一口以后，那个就是粉条段儿反着晶莹的光、 嗯， 是发着那种深色的深酱油色， 哎呀， 然后散发这种肉汤香气，特别好吃。 明明这个又像你们的， 这个确实， 这又是又是 确实像、嗯。 那这个北京的这包子怎么也跟 那没有关系，那个就巧了 啊、嗯，巧了。 人家河南叫菜系之母，所有菜系都跟人家有关系。 嗯， 你看看， 我把你捧得多高， 我都没有吹过，低调不？ 这在哪儿啊？ 啊，这个。这个地址很精确啊！ 啊， 在我专门查了，在安定门内大街、 哦， 就是国子监和芬斯汀胡同的中间 哦， 有一个门牌号，安定门内大街142号。 哦， 就 门牌号就好说。 对，廖家婆包子铺，然后他们家那包子就个儿挺大的，一般咱们吃庆丰什么的都是1-2-3个包子、 嗯， 他们家1-2-1个。 嗯， 那就是大包子， 对，大包子，然后就是2.5块一个。反正我 个 人是最喜欢吃那白菜粉条包，他蒸这个大屉，他也是用大笼屉蒸。 嗯， 就是我没看到他那个屉什么样，但是吃着包子有一股竹子的香气，很可能是过去那种老屉蒸的。 嗯嗯嗯嗯， 这个定位绝对准确， 准确， 好好好， 非常细腻。 刚才有朋友问了，说杭州的那个肉粽在哪儿吃啊？ 就在那个包子斜对过。 肉粽这样啊，就是好多街上也是有店，如果您实在找不着店，大的超市里头都有。 嗯， 因为我当时在杭州住的时候，我经常去，就是那个浙江电视台那条路叫莫干山路，它走到那个角那儿就有一个大的，好像是华联还是一个什么超市，那里头就跟咱卖那个现在超市也都有一个那个蒸锅，上面虚着玉米似的， 嗯， 他们就虚着那个咸的肉粽子。 嗯， 我也是第一次是在杭州吃的，当时就弄点小酒，然后吃那个，哎，觉得特别来劲。 嗯， 每个超市应该都有。 嗯，南边肉粽确实是好。 涛哥今天是老天派来救场 的。难得我也去过一个杭州。 哎呀，好险啊！ 哎，说起杭州，杭州的肉粽我没尝过， 嗯， 但是杭州的包子我吃过， 嗯， 叫。反正他们那儿就好多，比如什么张记包子、李记包子， 这有名吗？知味观吗？ 哎，基本上全是这种的。 嗯， 我吃的是在一个就是菜市场外边，应该是张记包子， 哦， 也是排了好多队，一看大概得有6-7种馅儿，甚至更多。买包子的人巨多，而且所有人基本上都是10个以上的拿。 嗯， 然后你听他们口音，全都是当地人。我说， 嗯， 干嘛10个以上就回去吃包子，怎么攒着呢？ 后来呢，我又去苏州，那包子我也没排上啊。后来在知味观，我吃到那包子，但是感觉一般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到了苏州，我吃了一家粽子，叫赵记粽子， 嗯， 排了大概不亚于咱们那糖牛饼， 嗯， 排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限量20个，其中呢双黄蛋的那种馅儿吧。限量5个，每个人只能买5个、 啊、 他一出能出多少个，大概得有100多个吧，他是一个类似于过去进猪笼的那种、 嗯、就是进猪笼、 就是、就 是 你 听着是个刑罚， 就是刑罚啊、哦、你比如说什么犯事儿了、 哦、犯事儿 偷盗、 啊、我明白了 对吧，大概那意思、 啊、 就是那么一大笼子，然后就在 啊 真是 那种啊、 哎掉下来咔咔咔咔一下说出炉了，一出来一看整个大概100多个。他们家的那个肉粽特别便宜，双黄蛋的你猜多少钱，两个鸭蛋的里边还有肉， 1.5块。 1块 都这么节省，明明说没法聊了，说给你2.5块你去给我买去。 5块。 那个最贵的8.5块一个。 哦， 这那看来是没特别 便 宜嘛。 看出了我们的消费层次，人家说特别便宜，我们想到是这个，人家想到是8块是特别便宜， 啊、不是8.5块、哦、啊？ 那不好意思了，我一直觉得是挺便宜的，可能是之前吃过一顿有点贵，可能是10几块钱一个。 嗯、 我说这么多料，8块钱太便宜了，买了2-3个，我们就坐在路边趁热吃。哎呦，那叫真是一好吃，而且赵记在苏州就那么一家店，只有一家，嗯，别无分店。 说说在苏州哪儿？ 苏州 记不住了。 但你去哪儿玩的时候， 距地铁4号线3元坊站的4号出口步行870米就到了。 哦，好精准呀。 在凤凰街十全街，凤凰街是小吃一条街、 啊、 有好多吃的。 那我也去过那儿。 对对对，就在那边啊！我是开车无意间看见排一大长龙，就跟咱们、 嗯、 必须得凑个热闹，是吧？ 没错，我掉了个头就回来。那边还特不好掉头，因为是属于老城区，我转了好几个街区才掉完头回来。 应该就不叫掉头了 啊，就反正绕回来了。 啊、 哎呀，最后排着，就不虚此行啊！排了，我觉得值，真是很好吃啊！ 我找着那个豆腐包，杭州的那个具体的 名字呀， 叫新建包子铺。 新建的包子铺是吧？ 对对对对，在那个新建路30号。 哦，好， 也是一条街，都是吃饭的。 嗯，嗯，新建包子铺，去杭州的可以去尝尝那儿的包子啊。这个山尼 Shani 说了，我推荐一下密云特有的一种牛肉馅的烧饼，看着就跟普通烧饼差不多，但是里边有牛肉馅，真的特别好 吃。我也 吃 过， 而且也不贵。哦。 不愧是8.5块， 10块，15块 没说、 大家都定义一下自己的不贵，好 吧？张家 看过一个很贵的这个很贵的这个烧饼、 啊， 真的是烧饼，然后里头有山羊腿的那个肉馅儿、 啊， 或者是牛肉丁的那个肉馅儿的烧饼，20块钱一个，是我们当时拍节目的时候，那老板平时他都就是没在菜单上写， 为你们特制的， 不是 现编了一个。 真不是现编的，他平时就不卖这个山羊腿的这个烧，他只卖那个牛肉馅的那个烧饼，就是老门框嘛。 哦， 我们那年拍上菜的时候，后来那个我们说这个牛肉馅烧饼就太普通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 嗯？ 他说他们家老客人来都会点这个山羊腿馅的这个火烧这烧饼，他没在菜单上，因为他觉得有点贵，他写的可能也卖不动。然后呢，如果做的话，就怎么核算成本呀？就有人定了他才做。然后当年我们上去拍的是这个。然后他那个确实就很麻烦，然后他那个烧饼咬开那馅儿，平时我们吃的不是那肉沫吗？他那肉丁、 嗯、 切的很棍的小肉丁、一个丁一个丁的，那山羊腿的、他那个山羊好像还挺讲究的，我们当时还去那个内蒙那边去拍那个山羊了，个儿都挺大个儿的，然后呢都散着养的，号称就是奔跑的山羊。 哦， 对，其实那个羊好像是说它本来不是为了吃的，是薅羊毛， 不是羊绒 啊，对，羊绒， 龙山羊， 对对， 那个就是现在还经常破坏环境，因为它连那草根也， 它连草根一起吃啊。一般养这个羊的人家里还养骆驼， 哦 啊，然后那个 家里得有个大地儿吧， 就是特大，一个牧民好像得1万亩，就你站在这儿看，眼睛看不到边，都是他们家放牧的地方。 哎呀， 过去说万亩良田是吧？ 真是。 嗯、 对，我们还在那个牧民家里住过，就为了拍这个羊。这个羊就是当地人就，就我们去当地以后，确实跟我们就是，就是解决了一只，那个 解决了一只， 就是我觉得特别，那个羊白天还在奔跑，然后晚上就炖到锅里了，我觉得特别可怜。但是那个 拒绝吃。 但是特别香。 是不是还问人家还有吗？ 所有的怜悯心都是假的。 他那个羊是三年的，当地的牧民是不吃小羊羔的。 哎，对，这都大羊， 六个月什么，他那要吃大羊，就是一岁以上的。 嗯， 然后那只是三岁了。然后他们牧民也没有什么，就是调料啊什么，就放点盐呀、啊、什么的，就有点炖一个大。 就是新鲜，好吃。 哎，对，就挺香的。然后当时说我们说这么好的这个羊肉为什么不卖到北京来、 嗯、为什么不做成包子。 哎，对，然后人家说当地没有店，因为它是风力发电、 哦、 转一圈是一度电，然后好像只有我记不清36伏，好像就带不动那个打卷的那个电冰箱，就是那种、 哦、 就是那个打包设备、 哦、 嗯，后来是咱们那个北京那个一个老字号，就是老门框，然后想了办法，然后把这个弄到北，他们家就有卖这个的、 哦、 但你得先点， 就是先定上是吧、 哦、对对对、 哦、 嗯，对，就是有点，它那个羊是反正那个馅儿咬开是有汁水的，可是它没有像包那个灌汤包子里面在包馅的时候 打水是吧， 就是包馅一般不都包一个洞吗、 啊、 一个洞、 嗯、 它没有包那个洞，但它也是有汁水的， 嗯 可能还是跟材料有关系， 对对，我觉得还是跟肉有关系， 嗯， 对 对吧，就跟、嗯、就这么说就想起情谊草原刚开的时候，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他那个 真好吃， 肉包子也是。 嗯、 虽然我也 现在也有啊，那布里亚特包子， 就是虽然吃不了两个， 嗯、 也是跟我和杨元说那个馅饼的意思一样，你吃多了也腻。 对， 但是你吃第一口，你必须得承认，真是特别香、 啊。没错没错，这太好吃的那个包子， 水非常丰富。 对， 哎，现在那个情谊草原那个劲松那个店开了， 哦、 嗯，又多 了 一个吃包子的。 但是他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经常吧，你得预约，人太多。 对， 你不预约，你吃不上那个东西，吃不上什么肉啊什么，你去了等于白去一样的。 对， 我在那个青青草原印象最深的不是那包子，是他们家那个有一次吃到涮羊肉， 包干是吗？ 不是，就吃涮羊肉，吃到最后就是觉得没吃主食，因为我觉得那包子就是那个、 哦、 就是那个男的可能更爱吃一点，然后女生就是、 想要一个羊肉汆面是吗？ 没有，我想喝粥。然后那个青草原老板三哥就拿了那大米，就放在涮羊肉那个就那铜锅里头，就开始熬那大米，熬到最后就是羊肉汤粥， 哎呀， 特别香。 是， 我只记得有一年我去吃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他那店刚开没多久嘛，服务员特少。然后有人点凉菜又老不上，然后这人就冲进去自己开始切萝卜皮，然后开始吧，我一看这人特别眼熟，就是白长记 啊，2013年的时候， 笑死我了、嗯、这人演着自己在那拌凉菜说实在 啊，对，那会儿他们那儿缺那拌凉菜的师傅，后来 对 白老师在那儿拌完了之后给他们推荐了一个嘛， 反正他自己在那儿就开始拌上了、 嗯、 这还挺有意思的。 嗯，好，咱们先告一段落啊。今天说的是带馅儿的，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推荐的包子。安妮说了，玉顺楼的薄皮儿素包子是一绝啊，你看这就是我们那儿的啊、 嗯、 不好意思了。大齐说了，玉化台的酱肉包，台机场奥华餐厅的老张记素的荤的都特别好吃、 哦、对，奥华 推荐 的，嗯 啊，玉化台我也要推荐，那酱肉包我特别爱吃。 嗯， 那你先说玉化台的酱肉包， 就上礼拜说过一次了嘛， 你再说一遍呗。 啊，好好， 接着说。 他那酱肉包子上的点一红点，然后掰开了之后，你不用掰开，就咬开了之后，那种酱香，然后汁就是那种汁油，不是汁水，然后那个肉一点都不柴，带着一点肥的，然后那个味道比较浓郁，越吃越香，而且还有点葱味儿、 嗯， 把那个肉的那种 葱味儿都能吃出来， 葱香，有一点葱香、啊、 厉害。 啊，这有什么可厉害的呢？ 没问题，接着说，我就是捧你。 我觉得， 哦，是 吗？觉得博士最厉害的是他刚才坐在这儿说的，我恍惚穿越到了上周，跟上说的一模一样，连手势都一样，最后那个强调那点葱香， 真是新的，真是新的。 上周也说了， 没有没有 说了，你当时说完这个，我还想补充一下，为什么有葱香？ 啊，那您补充吧。 那个葱香 可见创造不容易 不是，就是这个葱香是这样的，我原来拍那个天星剧的时候， 嗯， 就是很多我们北京的那个传统的酱肉包不都要也包葱嘛，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久了会哦有臭葱味儿， 嗯， 但很多小孩都不喜欢吃，但后来那个天星剧想了一办法，是那个孙丽金老师想的，就是最后就拌馅儿的时候别把葱拌进去， 嗯， 拌纯肉馅儿，然后等你那包子不是要封口了吗， 嗯， 然后上屉蒸了， 哦，对， 对， 对， 再把那个葱搁进去， 上周他就是这么补充的 是吧 你上周是这样吗，明明？ 好像是，我突然有印象了， 是吧？ 那我能说一新的吗？ 啊，你说一新的， 漂亮， 说一新的，说一新的， 漂亮。 就是刚才那听众朋友说的那个 奥华， 哎，对，嗯，那奥华，就是我其实对奥华最深印象最深的呀，是他们家的那个煎饼果子。 哦，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煎饼， 嗯， 我曾经为了吃煎饼坐动车去天津吃，但大年初二都没开门，哪儿也没有，就那个火车站，天津火车站有一家开门的，叫而且还没招牌，就叫五谷杂粮煎饼。 哦， 然后那个8块钱一个， 所以好吃吗？真的？ 有点咬不动，因为好像 为什么咬不动？ 好像是放假了，没有人就是做新鲜，都是陈的。哎， 啊， 对，就是陈年的那个， 陈年的还行。 哎，我的妈呀！ 啊，新年嘛，陈年的就是上一年， 对对对，也没隔两天的， 8块钱， 8块钱。我买了8块钱， 吃出了文物的感觉是吧？ 我买了5个，然后带回来，你知道那动车票72块钱，然后我买了5个煎饼带回来送礼，然后我就觉得那煎饼皮儿好吃， 你都咬不动了，你怎么还送礼啊？ 把里头那拿出去吃那酱， 啊， 我就喜欢吃那辣酱果那煎饼皮，就是现摊的那个玉米皮，那个有绿豆面的，有那个黑米的，有普通那白面的。 嗯， 然后呢，那个奥华的那个煎饼，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个天津大街上就正常生活状态下的那煎饼摊的那煎饼， 嗯， 就不是过年什么。我先说我对奥华，先讲 的 我个人印象， 哦， 然后再说包子。其实他们家不光有包子，他们家有锅贴儿，也那个， 嗯， 也非常的，就说94年开的嘛，有很多人都是拍着胸脯说，我跟那儿吃他的锅贴长大的。 嗯， 奥华呀， 对奥华。然后他们家就是天津菜嘛， 嗯， 好多人爱吃那 个。我觉得他们家最棒的还有一个也是馅儿，就是那个皮皮虾馅儿的 饺子。啊，对对对对， 就是， 啊， 这等会儿啊，找找这儿， 嗯， 皮皮虾馅儿的，他那个 啊，行了，先说到这儿。 锅贴也有那个 具体的，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嗯， 因为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说。 哦，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岛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刨发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路东。 嗯，他是一在他在南北向的路上， 对， 教堂在东西向的。 对， 我都说左右前后，嗯，我都说面向哪儿左右手，我不分东南西北。 然后教堂对面是紫金宾馆，原来比利时的使馆。 哎， 嗯， 这一条街也特别漂亮，就是秋天的时候， 对，很好看， 东江民巷嘛。 嗯 啊，原来使馆区， 嗯，很好，嗯， 对。 哎，我觉得奥华还有一样东西就挺值得推荐的，就是特别 汤圆是吗？也是带馅儿的。 哎呀，走 盖奶元宵。 那可以，我想说这个馅儿在外头呢，就是那个捞面。 捞面没吃过。 他们那捞面，我 骂捞面 馅儿在外面是捞， 您那叫卤好吗？ 您给我揍了，这我真忍不了了。 馅儿在是骂卤的， 披萨我都能忍，说捞面。 我就不是特想推荐这，但是又把想跟您的主题合嘛， 啊， 就咱不能只去他们家吃一个包子。 颇为牵强，真的。 您来见面是骂卤的。 就他是那个正经的那天津捞面，就是我头一回点的时候就吓一跳，我以为上错了呢。 嗯， 就上了四个碗，然后全都是那个各种菜，就感觉不是吃面去，是吃菜去了。 哦， 啊， 就是量也挺大的， 骂菜 ， 你去吃就知道了。 嗨， 你去点完包子，点一捞面。 哦， 嗯， 就够了。 这两个主食搭着特别好。 但是你看我在奥华吃那个煎饼吧， 嗯， 和我在天津吃的好多的煎饼， 嗯， 我感觉还不是特别一样。 嗯， 我觉得奥华有点偏向，就是和北京的有点 改了，开始逐渐在改。 因为我在天津吃了好几回那个他们的煎饼，其实是比较不如咱们的细粉， 它更硬。 对，他们就是好多是纯绿豆面的， 对对对， 就是你吃着硬，然后 还咸一点。 哎。 我觉得奥华那个煎饼，他那个就是那个煎饼特别像我小时候90年代初的那个煎饼那感觉， 哎，就是， 啊， 我主要觉得奥华那煎饼刷那酱特别跟天津的一个味儿， 是吗？ 嗯， 我在天津吃的好几个什么著名的二嫂子， 什么赵姐， 嗯， 那个二嫂子就是一点也不好吃，嗯，我觉得这是个人意见啊，嗯，就是那个首先二嫂子那贴了一个什么。嗯，别什么不让他，就是你好多人让给切一下， 啊， 他那意思就贴了一个什么， 啊， 不给切，拧开尊口， 啊， 我说这么好。然后那个那天要了一辣的，要了一不辣的，你就跟奥华的张哥哥一块去的，张哥说在我们最有名的， 嗯， 吃那二嫂吃了一口那辣的， 嗯， 就啥都吃不出来了， 啊， 巨辣巨香。哎呦，反正我那天可能二嫂子发挥的不太好吧，但是那天吃着觉得非常一般。 嗯， 就是明星去了，然后那个手抖， 其实 人太多了， 啊， 关键也是， 啊， 然后坐的 萝卜快了不起泥。 对，我那天专门看了一个那个，好像是拍什么天津一个什么生活的， 嗯， 所有人都觉得最好吃的那个煎饼在自己家小区楼下， 啊，其实差不多是这意思， 对吧？ 对， 没有，他们好像也不是特，都是咱们这些外地人。 就像米其林为什么要做推荐，都是给外国人、外地人推荐， 哎， 啊。 我就觉得天津最好吃的煎饼在就是沈阳道，是沈阳道吧？应该就是胜利宾馆那块儿， 嗯， 因为我们家一亲戚住那儿，然后每年过年都去， 哎， 然后我们家亲戚每年的一个任务就是 说一下具体的地址。 沈阳道还说什么？人都说了，沈阳道，你每周四早上去逛那个古董早市的时候， 嗯， 顺便吃个煎饼。 对，然后还有一个煎饼也还挺好的，就是在那个天津不有个碱厂吗？ 嗯， 碱厂那个家属院。 这太 碱厂 太过具体了，碱 太难伺候了。我到底 没事，您说，我们不知道。 碱厂有一个家属院， 嗯， 然后那个家属院呢，就是旁边就有一个，就是盖的特别豪华的一个大楼，那个大楼边上就是早上起来出摊有那个煎饼摊， 嗯， 那个煎饼都是附近的碱厂的居民跟那儿买着吃，我觉得那煎饼也挺， 嗯， 特别好吃， 嗯， 就是他们就是。春节放假然后放好多天呢， 嗯， 你要初五以前去都吃不着。 嗯，对，反正我觉得煎饼这个里头的酱吧每家也不一样， 嗯， 所以每个人的口味也就相对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吃你说那家，有的人可能就像我觉得二嫂子那么有名， 嗯， 又这又那的，我也没觉得多好吃， 嗯， 对吧？所以这个就有点因人而异， 啊，那我就说一个真正的馅儿吧，我说一大包子就真的特别大。 多大？ 就是，哎，这怎么比划呀？听众 有你的脸那么大吗？ 比我脸小点有限，但是因为我的脸比较大。 对，不，你的脸在我们几个里头算最小的。 你上回没来，我们说分那个，我说我挑那个是因为我脸大那个。我说一下。 没事，别哭。 然后那个这个包子叫大量。 嗯。 就叫这个饭店的名字叫大亮，就是那个就是宽宏大量的大亮。 嗯， 他在那个潭柘寺，潭柘寺没就快到潭柘寺了，就基本在他景区里头。然后呢，这个有个大有个小院子，院子里面现在玉兰花正开的好。 嗯， 然后他们家那个大包子呢，一屉蒸一个包子，然后那个。 多大屉？ 就这么大的梯， 小笼包的那种梯， 就这么对比小笼包小点有限吧。 哦， 然后那个每个大 那是只能搁一个呀。 然后那个每个大包子底下都垫着好几片那个玉米皮，就那个玉米的那个。 嗯， 那个博士那个术语叫什么，就是每次我们吃老玉米要剥开， 结吧， 要剥开那层一层的皮，把那个胡子撸下来， 就是皮， 就是玉米皮，好吧。 啊， 就是底下垫着好几层玉米皮。 嗯， 然后蒸出来那个包子呢，就是有一股玉米的清香气。 嗯， 但是里面没有玉米。 哦， 就是大肉丁。 这么神奇。 就是刚才刚我跟赵导聊的时候，我说那个，他说这个肉丁的包子，我看他那稿子，然后我想起前多少年那静雅的那包子，不是就是山东肉丁包子吗？ 嗯， 带弄点黄酱。 嗯， 后来我跟他一说，他说还不太一样。我就想，他就跟我说这个玉米皮垫子底下确实挺巧妙的。 嗯， 你感觉应该是比较好吃的， 借了点清香。 对。 哦， 他那个包子你不用跟他打招呼，他都给你先上来的时候就切上两刀， 哦， 切成四瓣，你吃着方便。 嗯， 有好多地儿好像都是，你说这切四瓣我好像就有印象。 是吗？ 哦，就这种大包子 啊， 切四瓣。但是我吃那好多是里头是什么粉条啊什么的，还是你喜欢的那种。 哎，我就喜欢吃粉条馅， 啊， 特别喜欢吃酱油拌粉条那馅儿。 嗯，哎，我突然又找回了一个记忆，明明。 哦， 我突然想到了，我其实最前一阵有点爱吃的牛肚包。 牛肚， 好激动啊！突然激动。 啊，哪儿吃呢？说， 佛罗伦萨。但是他们说在顺义有一个人做。 你这差距大点吧？ 对，就是人家本原产地是在佛罗伦萨。但是我发了以后，然后他们说顺义也有一个人做，但是具体的地址没告诉我。 嗯， 牛肚包也非常好吃，有点像。 嗯，西班牙也有牛肚包。 对， 啊， 佛罗伦萨那个相对更有名一点嘛。然后它就有点像，我其实觉得它就像汉堡，它也是一个发面饼，那么切开。 嗯， 然后把那个炖的牛肚给你灌进去，不像咱们是包着的。 不，西班牙是包进去的。 哦，那咱俩说的不一样 啊。不一样， 我说那牛肚包就等于是类似有点像牛肚 burger。 嗯， 然后它因为有好多中国人去， 嗯，所以就叫牛肚包。 不是，中央市场里边有一家。 啊， 那个人奇异的，他会问你香菜 啊 辣椒 啊 都会说。但是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那个一个父子开的，是广东的咱们著名的美食家飞哥，他告诉我的。 嗯， 说这是在哪个哪地儿，我有经纬度，我一会儿查一查，然后告诉大家。 啊， 那个非常好吃。 啊， 我建议大家，如果大家去佛罗伦萨找到那个父子开的那个，它就是一小车。 嗯， 然后我们一般是这么吃，你可以要一个夹在那个里头的，就是要一个牛肚包。 嗯， 然后再要一份净牛肚，他给你盛出来。 啊， 你就那么吃，然后再要一瓶，他卖啤酒。 嗯， 意大利那种老人头的那个啤酒。 啊， 喝一瓶感觉非常好。 哎，他们那我不知道，我没吃过意大利那，但是我吃过西班牙的。 嗯， 我感觉那个他们那边是不是做的也都是特软烂的那种。 对对对， 是吧。嗯，然后那个味儿特纯，特醇厚，它还搁一点。 我吃 那个 是发咸口的， 对，咸口。 他们那边做的好多牛肚吧，也不是咸的，什么都有 啊， 什么味儿都有。哦，那个也挺好吃。据说顺义有，顺义的朋友， 啊， 求助你们在哪儿，告诉我。嗯， 哎呀，咱们还是说说北京三环的吧。 对对对对。被我知道了佛罗伦萨。 对，这个北京三环在，哎，这个我也能精准的说。 哦， 就在那安贞医院的附近。然后呢有一个华联大厦 啊。你说三祥？ 哎，对， 三祥啊，三祥他们家包子确实真好吃。 对，三祥包子。然后上周应该上周，对，上周我跟那个冯老师去那儿， 冯万生老师一直给他们那儿做指导。 对，现在冯老师是那儿老板的师傅。 哦，拜 师傅了。 哦， 然后呢他们那个说要去尝一下一个新品种，叫爆浆酱肉包。 滋一脸，然后咬一口。 哎呦，滋一身是真的。 啊， 就都是油。然后那个开始不知道，然后那紧着说你慢点，先开一口。但是谁没想到那发面的， 嗯， 发面的那么厚的那个皮儿里面还有 滋出来了。 嗯，对。 哎呀， 它有点那是纯甜口的，就是这个有点那台湾风味那种感觉。 啊， 然后冯老师还在调一调，但是已经很多人在点他那个包子了。 啊，他们家那个各种包子做的都特别好。他是主打，他其实他打主打天津包子啊。那个三鲜馅儿一般我不爱吃，因为我老觉得那个虾仁啊 不够新鲜，但他们家那个好吃啊，因为一般那个你说做包子卖包子那虾仁绝对不是给你现包的， 对， 他们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包不现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好吃。 就关于这包子的名字，它不叫三鲜虾仁包子吗？然后那天牛老师也在，牛老师说应该把虾仁搁前头，说哪个贵啊，把贵的搁前头，应该叫虾仁三鲜包。 那没准人家就是虾仁不贵的，是不是？对吧？ 不，我觉得他那个虾仁肯定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确实鲜。 好，那这儿你看，好几个朋友都印证了我说的，在顺义的祥云小镇那个中粮的那个小镇上就有叫但丁牛肚包 啊。 确实有吧，我不是瞎说的吧，我的今天的记忆在第二节以后已经逐渐的找回来了， 好苏醒了， 希望节目结束之前你能都找回来。 好的， 好吧。说句实话，包子我参与不上什么话题啊，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摸着良心说，我出了河南之后没吃过什么好吃的包子。 哦，是吗？ 真的就是各地的包子我觉得都不如我们家的包子做得好，就是我们家有几个非常有名的包子，大概其实做的方法差不多，但是它的皮儿吧，你说它是死面的吧，它又不太像，你说它是烫面的吧，它又不太像，有点筋道，它又不厚，你说它是薄皮儿的那种，像北京有很多的豫菜馆子里边做那种薄皮儿的素馅包子吧，它又比那个皮儿稍微厚一点点，但是咬起来非常筋道，有几个必有的元素，一个是肉汤泡的粉条，这是一定要有的。 你看能照到。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韭菜，白菜，像肉丁相对少一些，我觉得可能像包子这种东西啊，在原来 肉丁那是山东的特色。 就是因为可能是原来比较富裕家庭可能会做那种肉丁包，我们那边穷啊，所以呢就只能拿肉汤泡粉条来包包子。 这说的是只要 肉 汤不要肉。 不是肉哪儿去了。 对吧， 肉 它就是分化了嘛，分工了嘛。 就 老爷吃肉我喝汤。 对，是这意思。 但是那个明明说就想起来，我以前去那开封出差的时候，我吃过一个到现在我还觉得是就是第一名的一个水煎包。就是马路边早点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黑饼铛似的。然后底下支着火，那个应该是水煎包吧，然后那个底儿都连着，有一层薄膜连着似的，然后就是那个肉汤拌粉条，然后里面每个里面有星星点点一点点韭菜叶，绿绿的，哎呀，那好香啊。 是是是是， 那个 就是包子吧，一般可能我们那边做早点吃的比较多，晚餐吃的相对少一点，所以早餐呢他可能做的也不那么油腻，包括像几位说的像奥华的也好啊，像玉花台的也好啊，那您说的那肉丁包啊，包括甚至我们去那个扬州吃早餐吃那三丁包 三丁包 五丁包就是 都觉得不如你家那儿， 都觉得就那面可能差点意思，有点接受不了。 粉条馅上确实不如他们家的 啊，对对对，你要单一种，但是我觉得要让我评最好吃的包子还是那种蟹粉的汤包。 那废话， 哎， 废话， 那倒是、 真的是一 是 感觉一吃整个人就飘起来了， 然后脚就好了。 哎，对感觉又可以扣篮了啊，真的是非常好。 蟹粉汤包我去的地方不多，一个是阿文汤包，开了好多年了，就在那个秀水的东边，里边一个小巷里边有一阿文汤包。我是在没钱的时候吃的阿文汤包，当时就觉得很贵。大学的时候，有一北京的孩子带着我说：“我在这儿吃了10年了，我带你去吃。”当时吃的哇，好惊艳啊！那是基本上出了家乡之后为数不多的吃包子的机会。当时觉得哇，好好吃。后来也是去鼎泰丰， 鼎泰丰 去完鼎泰丰之后，就发现跟阿文还是就是 差距， 阿文跟鼎泰丰还是有差距的。哎，就是现在 价钱肯定也差距很大， 肯定有啊。就是那个是半笼差不多的价格。吃完鼎泰丰之后，就可能别的蟹黄包我没有吃过特别好的了。就是能超越他们的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 那年我在扬州吃他们那个蟹粉包子，那个就是野春吃的，个儿也大，个儿比那个鼎泰丰那大好多，得大概这么大个儿。 对，那个一个包子一个小碟儿， 那边都大。 是咱们 扬州的比苏州的那边 都大。是咱们一块儿去 的吗？不是，我没跟你们去。 哦，对，没带你。 对，没带我。 对对对对对、 啊、 轻轻提慢慢 尴尬了 什么小开窗 啊，对，就放在 小 盘子边上嘛， 对， 是吧、 哦、 然后做一小口， 嗯嗯，那但是那大的我更喜欢那大的足式， 是吧， 但是其实比那个鼎泰丰啊或者就是苏州上海便宜好多，我觉得、 哦、 扬州那真是比那个他们便宜不少。 野春是你自己去 吃的？自己去， 哎呦， 嗯， 可惜了。 你是在迎宾馆吃的？ 我没有没有没有，屈园、啊、我们也吃了、 啊、 然后野春我们也吃了、 啊、 而且专门请的野春的老师傅过来给我们包的、 哦、嗯， 哎， 我就觉得野春那个服务员特别厉害，他一个人能拿比他人、 啊、 比他身高还要高的那个笼屉， 嗯， 然后就感觉是都不用看路，然后一路就把特别记得哪个桌子点了几屉几屉、 嗯、 就放，我觉得那个我当时看了一上午、 哦、 我觉得太厉害了，这是行行出状元， 真有闲， 嗯，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吃包子还是得 这看了一上午，你是等位呢吗？ 我觉得太神奇了。 哦， 但是对于我一个北方人来讲，我觉得吃包子最过瘾的还得吃咱们北方的这个发面的包子。 哦、 然后我觉得门头沟还有一家叫欣欣。 欣欣，哎呦，排不上队。 哎，对，就转着圈排队。 嗯， 沿着 那 个那 真排不上队。 哦，那个听说过，但没吃过，真好吃吗？ 就是。幼儿园的那个 你也说不上，你说多好吃，特惊艳没有？ 没有， 它就是那个，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在那个皮儿上。 啊、 嗯， 哦， 但凡见到这种一排大队的，我都不愿意去， 嗯、 因为等的时间太长、 哦。 对对对， 而且人一多吧，我老主观的脏心眼的，觉得他就做不好了。 哦， 而且我觉得那个就人一多，你期望值就会增加。 对，对 你还不如随便买的时候那个不一样，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除非你排到特别厚。 啊，对， 有可能到那儿你会觉得好吃、 嗯、 因为等饿了。 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原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那么吃的，现在像那种叫松针包子， 松针包 就是它底下那个蒸包子的那屉底下是拿所谓的叫松针铺的、 嗯、 就拿那个蒸的， 那有那个松树那个清香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据说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炒这个概念了，原来小时候 我 们吃的所有的包子不 是，那是你们河南的、 哎、对，反正是我小时候的、 嗯、 这边我没怎么见过啊，就是拿那个松针不大的笼，比如就跟、 嗯、你这叫不大的笼 啊，反正这就是一笼 中笼、啊、 这就是一笼 啊 一笼有多大，就篮球吧，篮球这么大、 嗯 啊，一笼包子，然后底下拿那个松针铺的，那个松针呢都已经就是那店已经开了十好几年了、 嗯、 都已经被那包子滋出来那油全部都已经浸润的、 哦、 油了八轰的了， 可能也没什么味儿了吧， 你说那松树香没吃出来过、 啊、 从来没吃出来过 十几年了还有味儿， 对，可能反正没吃出来过所谓的什么松香松，对，松针味儿一没吃出来，但是就因为它是那种死面的包子，而且呢就是就那个我是对于包子的概念，第一是那个就是死面的包子、 嗯、 然后里边有那个猪肉大葱的牛肉大葱的都有、哦、包括羊肉的也有，但基本上也就是这三种，没有素的。 嗯， 后来吃素包就是吃那种我们的那边叫荤素包子。啊， 对 对， 你 上次说 对对对， 一半荤一半素， 看都说完了。 哦，不是上次说， 能说的特别有 上 次，再上次， 哎呀、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涛涛你那个佛罗伦萨的那牛肚包还挺好的， 牛肚包， 哎、 嗯，对吧？ 好好好，啊、嗯，这个这样吧，咱们有朋友也在咨询说五棵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包子，嗯、我们琢磨琢磨，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三妮说了，刚从新西兰旅游回来，好几天也没听节目了，今儿是说带馅儿的哈， 对，说包子、 嗯、 对，他说新西兰的费尔利有一个特有名的馅饼、 嗯、 就是用肉做的派吧，确实不错，牛肉饼里边大块的肉块。然后说到我最爱的包子是原来东风市场门口的肉包子，太香了，可惜现在没有了。 嗯，这都是带着记忆味道的。 哎， 你看他一说国外那个，我想起来可能薄荷酱也去过， 就是在那个亮马河边那个格鲁吉亚菜 啊，格鲁秀色、哎、啊，对对对， 他家也有包子， 对对对， 是吧？啊、嗯，那有点像那个苏联大包子那感觉， 但是它又不一样。它还是黑海，属于黑海那边的啊。 那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它也算是稍微有点特色。 它那个格鲁秀色我觉得现在是特色还是比较浓的。它跟很多东欧像捷克包括那个什么保加利亚，它比他们的特色都更鲜明。 对对对。 而且很多很多，你比如说那个我今天还是本来打算推荐一个叫哈恰普里。就是面的，然后里头是芝士。它等于跟披萨似的，但是往上的就是芝士、鸡蛋、黄油， 就这个叫哈恰普里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就是很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别地儿没有，你别地儿你都吃不着。 哎， 你样子也好，味道也好，就他们家独一份儿。 哎， 而且现在说的不好定位。 哇、 中午还行， 中午还行啊， 中午还行 啊， 中午还行。晚上因为那一片吧，我觉得可能因为相对闹中取静， 对对对，河边了。 你又觉得好像在泛三里屯地区 对对 挺火的地儿， 对对对， 但是你走到那儿吧，它又挺深的， 对， 那边上不还有那个鳗鱼爷爷吗？ 楼下是四叶， 对、所以那一块儿我觉得我还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挺爱去的、 嗯、 因为你吃完饭您可以在河边溜达溜达也还挺舒服， 对对 对， 对 吧、那个包子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反正是个不一样的包子。 好，还有这个，哎，刚刚说五棵松附近的好吃的包子有吗？ 那个蓝色港湾里头有一个卖那个蟹粉小笼包的 哦， 少和记是吗？ 啊，对 啊，少和记， 刚、地址说对了， 对，少和记好多地儿都有啊，但是少和记，我觉得啊，就是他那包子也不能说人不好，但是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他冬天也有蟹粉的那个包子，夏天也有，我老觉得这东西他冬天肯定就是冻的嘛，他那个肯定就是。那个来的，你要是稍微你热着吃没问题啊，但是一凉了， 行， 还是能感觉稍微有点腥。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时令性挺强的， 对， 就是得你新鲜的吃，就是 秋天是最好， 对吧？你要是不过你要是没吃过秋天，你吃这冻的吧，你也感觉。 但是你吃过那个特别好的，就稍微心里就 对比，你就觉得 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对，对对对，就反正少和记也有，他那是现给你包，倒是能看见。 对，大号豆豆说了，你们说那特大个那包子叫什么呀？是大量啊，还是大量啊？ 大量， 大量 是哪个大量呢？ 就是宽宏大量的大量，就量大的那个 量 量 大 翻 过 来， 翻过来大量啊，大量包子。这个 在潭柘寺景区叫八旗景区里头有牌子。 好的。杨说了，说刚刚你们说河南包子好吃，一形容什么皮儿什么面的，能推荐个具体的店吗？ 你们开封那个最有名叫什么什么一楼？ 第一楼，天下第一楼。 在北京好多地儿不都有吗？是叫第一楼吧？ 不是，得问他，这得问他那个好吃不？ 那个 吃 过啊，我在开封也吃过， 特别贵， 特别难吃。 第一楼在北京有， 真的好贵， 他已经定了。定性了， 你们好像就这一个开封、 这就跟你们刚才说那个，呦，时间不够了，一会儿我们再聊吧，先进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电视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景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关雎，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反就是一个正话反说的意思。 我知道了， 叫错错，每个都对。 对， 来啊，咱们接着说最后一个时段了。刚刚说到那个河南的包子， 第一楼， 对，开封第一楼呢，这个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嗯，作为反面典型是吗？ 就是反正还行吧，就是、 啊、作为一个河南人不避嫌。 就是这个东西 太敷衍了。 不，就跟天津的煎饼果子，你们刚才也说了、嗯、都是自己家小区，你得早点起来，就在那个小街小巷里边的那种，你排着队的都 我觉得就是那个天下第一楼，开封当地的天下第一楼 啊， 离他不有一个黄记 啊， 我觉得他家的就挺好的， 好多呢，就是一般的都比那儿好吃。 对， 对。河南人说话了，我得信。 一般都比那儿好吃。哦、然后说到包子，这个金狮林、 嗯、 就是做豫菜的、嗯还是。 我想起来，我又找回了一个记忆。 哦、 我就说那个大包子切开，那就是在金狮林吃。 哦，对对 对， 对、哦。 然后还要半只道口烧鸡，上面蒙着一个红盖头。 这都是大馆子开始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看着更喜庆。 哦， 涂了一个 他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更？面点化，不是那种小吃的感 觉，就更精细一点， 是吧？ 金狮林人家做的看起来是非常上档， 它不便宜呢， 也没有特别贵、嗯，但是我觉得是在我吃到的各种河南的馆子里、 嗯， 它那个各种菜的形式啊什么的、 啊、最丰富的是吧， 包括服务员的那个装扮呀、 啊 啊、等等，都是看起来是相对人家要走高端路线， 对、 嗯、 对吧？就不是特别粗糙的那种。 就是你就想一菜市场门口，你要卖一跟脸大的包子似的， 嗯。 谁没事买那一大包子呀、 嗯、 对吧，一般都是拳头大的个儿，差不多就这样了、 嗯、 啊，那么大的包子肯定都是饭馆为了好看，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大家一桌的人，你每个人都尝点、 嗯、 上那么一盘包子吧，总觉得差点意思。 饭庄的那个这种小吃一定是点心化的， 对对 啊、 嗯、所以它做成了那样，一定就是面稍微厚了点、 嗯、 然后呢馅儿稍微的，相对于小个包子来讲呢，馅儿呢又稍微的少了点、 嗯、 所以吃起来味道稍微不那么足，不过也还不错，至少是整个那个样，倒是河南的，您可以去尝尝。 对，我觉得金狮林在北京的河南菜里 就算很不错的， 算很不错的。哎、 嗯，您尝尝去吧。啊，这个天宇说了，西四二友居的包子，二两猪肉大葱，一碗炒肝，小时候的标配， 是早 没 了，早没了。嗯， 你们现在只能吃庆丰包子了，是吗？ 还有很多选择呢， 好多选择呢， 比如呢， 刚才不是说一三祥吗？ 天兴居、 嗯， 三祥包子， 哦、 沙子口的赵记， 嗯、 还有我拍过那个， 但是赵记现在还没开起来， 开了多少年了？人家 没有， 我说的是那个老沙子口的老店，我都认识他多少年了， 不是小燕子那儿。 不是那儿，人家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哦， 嗯，然后那个还上过最早先我们台那七日、哦，我们那小七还采访过他呢， 嚯、 哦 我记得特清楚，那个老板娘戴着一个这么大的金耳环，然后那个、 哦、 就感觉特别， 看来是赚着钱了， 对，就很现在吃这种地儿还挺多的，包括那个就是卤煮，你可以在那个西四八条一号点一碗卤煮，然后马路对过那个杏园包子 啊，哎，杏园包子非常非常好、 哦、 对， 还有那个西四条街、 啊、 还有一个叫写的天津槐什么槐树的槐什么包子、嗯、叫想不想他家也卖，反正也卖炒肝，然后是一个特别大的笸箩，然后一出一屉包装里一遮，我就特别爱看那个包子 遮包子那过程，是吧？ 一下就觉得特别， 然后热气轰一下上来， 对。然后还有想起来那个一个包子，就是现在虽然都很多都连锁店了嘛，但是它好在它稳定嘛，然后有一个还挺好吃的，就那个汉社川菜。 哦， 就那天我在国贸等人，然后正好中午了，我就吃他们家那个酱肉包。特点是什么呢？他家那个包子皮儿特别松软，有点像面包， 嗯， 像面包似的。然后里头那个馅儿，然后也是熟馅儿做的。 嗯， 我觉得那包子小孩应该特别爱吃。 嗯，哎呀，我又找回了一个记忆。 哎呀， 就是那个赵导不 是 第一，对对对，他不是第一节说那个豆腐馅儿的包子吗？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原来不是住崇文门吗？ 啊， 崇文门国瑞城。嗯，南门， 嗯， 南门的那个南门那个门，它有一底商， 嗯， 底商的那个口那儿就是一个卖包子的，卖包子的好像就是杭州人，因为那个小姑娘长得特别好看，我现在就是她包子呀，就是很小，就有点像咱们小笼包那么大， 嗯、 但是就有豆腐馅的， 啊、 嗯，还有各种那个什么梅干菜的、 啊、 各种，就是纯杭州的那一套的那个，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因为我已经搬离那儿一段时间了， 有几年了。 但是我当时在的时候，他还在，因为他那个是一个超市的地下通道的那个口那儿，他就在那口，每天上他就是他和那个新景家园对着那个门，那还有一个。有一红绿灯过街那儿， 对面是那个清真的饭馆小吃店， 对对对， 是吧？ 就是那块儿。那他们那儿那个煎饼好像也好多人挺爱吃，但我没有特别爱吃，就在那儿。那儿就一个卖那个包子的，很好吃。我当时早晨起来经常去买那个包子，就是豆腐馅儿的，还有什么梅菜什么，反正就和咱们北方的不一样。如果不去杭州的话，我觉得走到那儿可以尝。 这礼拜天我去我们票房就是崇文文化馆 哦， 原 那不就在那 就那附近，然后我去看一眼， 你去看一眼 啊，我去看一眼， 到时候给我们发照片啊， 这个 给我们带包子啊， 嗨， 那还不便宜呢，好像小包子 是 当时反正也我觉得就有点贵，但是其实很好吃，很好吃。 就我觉得北京人特爱吃馅儿，包括北方人 哦，那倒是， 就特别爱吃。你像 是 还有就是我特别特别那个又爱又恨的这个饺子。就是我妈就是一个饺子酷爱饺子，她觉得世上最好吃的就是饺子。 嗯， 早上起来我们家早点就是饺子， 早晨就吃饺子。 对，我妈早上起来现和面，现和馅儿，几十年 现和馅儿现和面，你现在 虽然不是天天嘛，但是真的是经常。 每天早上起来就吃饺子， 但我特别不爱吃饺子，因为我实在是 有点受不了。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北京有几家饺子馆还真是做挺不错的，即便像我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不说谈饺子色变嘛，也是。有够我一梦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这几家还都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满街饺子 哦， 这满街饺子啊，就是，而且他我总点外卖， 啊、 然后他们家有那个麻辣土豆丝馅儿 哦， 我觉得那个就挺好吃的。然后那个还有常见， 您这是单辟一路这饺子 饿了，这属于 啊，但是它也是熟馅饺子 哦啊是。 还有头几年就有了那个西红柿鸡蛋馅儿。 哦，这个倒不是特别的、 啊、对，然后他就各种时令馅，什么西葫芦馅什么都有、 啊 嗯、饺子每一个都胖嘟嘟的、 哦、 特别萌，跟那多肉植物似的。然后他外卖那盒也特讲究，一个饺子一个冻，不是一个饺子一个 窝， 窝 一个窝、 啊、 窝 就是一室一厅，每个饺子独立住宅，然后呢一个红色的盒，然后盖、 哦、避免粘连嘛、 嗯、 没错。然后还给你每一份给你带一个腊八醋， 嗯， 一个小碗腊八醋。 这在哪儿啊？ 在那个 说一下具体地址来。 我都叫他外卖，那是在东四附近 啊， 因为太远了不给送， 比较 好送、 哦、 对 对 对对 啊，太远了不给送，反正到我家他给送，再远不给送了。 嗯， 嗯、 哎、 然后还有一个饺子，就我觉得就还挺好，叫西和爱，这不是外国饺子，是中国饺子。 嗯， 然后在北京开了好几个店了，然后我老去那个学院路那家，然后跟那儿就是开会啊什么的，然后对面吃饺子，他家饺子就是有个特点，特别像一个妈妈开的饺子馆，就你点完了以后现给你活馅、 嗯、吃到了伯母的，也是早晨 现活馅、 啊、不是我妈那个，我妈做饺子馅她用酱，她使酱调馅儿、 啊、 但是那个西和爱的饺子就是胜在清爽，淡淡的、 啊、 没颜色 哦， 就可能就有的人会觉得看上去没有什么食欲，但其实挺香的。然后他们家这个就是饺子馅儿，就应该还算是北派饺子吧，就是也不算东北的，还算北京这派的饺子。 嗯，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饺子，就对了，那个西开家饺子有一个就是西葫芦馅儿的、 哦、 就这个馅儿其实并不是特别罕见的一个馅儿、 嗯、 但是一般这个馅儿饺子不都会出摊儿吗？ 嗯，学之轩。 对，薛之轩 那不就是那个就是北航东门对面， 金北航东门，东是哪儿？反正那个薛之轩 跟那说左边 老大一个字儿了、 哦、 就是过了那个就是 我感觉好像是北航东门那块儿 啊，反正老大有一个什么中国锻造协会那个大楼的对过。 你们北航的事儿你们自己聊 啊。 你还是把那什么什么爱这仨字儿说清楚、就是。 西和爱， 西 就是夕阳的西、 嗯、 和就是和睦禾苗的禾、 哦、 一撇一个木头的木、 哦、 爱就是有爱的爱、 哦、 西和睦，然后 西和爱、 啊、西和爱从说啊这篇掐了别播， 错错。 西和爱，然后他家那个西葫芦馅我就强力推荐、嗯、就是他那个馅是脆的。 哦， 那个西葫芦煮完了以后它还是脆的。 嗯， 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然后还有一个饺子就是特别爽，就是特别好看，就那螳螂在那个海底世界工体南路那个， 嗯， 精准吧， 精准精准。 嗯，对，螳螂的那个饺，他们家饺子其实就三个色儿，一个绿的，一个黑饺子，还有一白饺子。那个绿馅的饺子呢就是那个就我印象最深的，它的黑色，我先说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啊， 墨鱼汁儿， 它是鲅鱼馅儿的。 哦， 那饺子皮儿是黑的，然后里头馅儿是白的， 那不就是调的墨鱼汁儿吗？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印象最深。刚才我为什么打一磕巴呢？他那个绿皮儿饺子我只点过，我没吃过，它是纯肉的，里头一大肉丸子是鲜肉的， 哦、 然后还有那个素的也好吃，它那个素的饺子就是白皮儿的，就是鲜笋，鲜笋的， 哦、 就这个季节有啊、 嗯， 这季节有 嗯。 嗯，我觉得这几家饺子都挺有特色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饺子馆是我好多年就是我们一没有选题会去拍的一个，就是那个天津白饺园、 哦、 因为他们家那个点特别有，他们家是号称白饺园嘛、 嗯、 但是我们特别好事，我们数了他家没有100种饺子，但是50多种是 每次都人家救你然后还挑着毛病 但是50多种是有的、 哦、 然后那个他们家就是我们老去宣武门那家， 嗯， 宣武门那个繁星戏剧社后头那个、 嗯、 有一个胡同进去 哦、 嗯 哦，那还有白饺园呢。 对，有个白饺园，然后那个就是也都挺葛的，什么咖喱牛肉啊，可能你喜欢吃吧。咖喱 海胆馅的我见过。 哎，对，有海胆馅。 好吃吗？ 有 还行 啊。 好像有一次还拍过鸭子，烤鸭馅的那种， 哦、 就反正就 这个不新鲜。 我那天在一个喝啤酒的地儿吃了一个北京烤鸭煎饼。 什么？ 北京烤鸭煎饼。 北京烤鸭煎饼喝啤酒，有点大董鸭那 个 意思。 有一个喝啤酒的地儿，我觉得大家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叫北平机器 啊，这不是精酿吗？ 啊，对对对 啊。 然后那天晚上有点饿，然后有什么主食，他们点了一个什么薯条什么，我看炸的都不是太好 啊。 看，哎，这煎饼挺新鲜，点了一个还行 啊，是吗？ 起码吃个新鲜吧。 就在那个菜火车边上吗？ 嗯，对对对， 啊、 在他那个一个院里。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酒还是可以， 啊、酒是不错的啊。 嗯，然后收钱的姑娘也挺好看的。 倒是吗？ 对对对，嗯，明明。 然后我想起来还有一个，我刚才想查一下，我怕说错了，就是那个铜陵阁路上有一个卖驴肉火烧的，然后他们家有驴肉馅饺子。 驴肉，哎，这没吃过。 对，而且还是五香驴肉的。 哎。 啊，然后那我们是跟我们台那个主持人火旺去拍的， 嗯， 然后就觉得他们家那个驴肉火烧特别赞，然后那个驴肉锅贴和饺子大家都吃的挺多的，就买的也特别多。 驴肉锅贴听着还不错呀。 啊，对， 嗯， 他们家还有一地图。竟然是一连锁店，我看在海南岛都有，就红旗插遍了那个地图，我感觉。 哎呦我的妈呀！ 对，它是一个连锁店。 嗯、好好好，洛洛有一个问题要问赵导，说，问一下赵导，以您的经验，现在和面和和馅儿多久能吃上饺子呢？ 啊，现在和半个小时以后就能吃了， 哦、 以我妈的速度。 行啊、嗯，这个皇城里的四爷说了，我要推荐一家，劲松原来那光明楼的对面。小胖包子 哦 啊 肉馅儿 也好多年， 嫩 好多 汁儿啊，这个汁水汁水非常多，哎呀，炒肝也非常香。那个是不是那个宇飞的对面啊？ 他就是那个光明楼那儿有好几家小胖， 有好几家。 我跟他们去拍的那个是在那个就是体育场路， 嗯， 体育场路北边，然后有点靠河边的那家。 你要说好运街呢？好运街那我们也拍过，因为它好多家店。 然后那个就是又叫陈石包子， 啊， 就是、 啊、 对吧？对吧？ 头一回我们去前采的时候，那字儿我没敢念、 嗯， 不认识。 哦、 嗯，你不是从汉朝的那个人那儿 带着博士才、哦、 对对对对 才敢确认了这个字儿？ 嗨， 博士先念的。 我们都叫陈老师，然后那个第一陈字认识。 啊，反正就那附近。炒肝包子都还行，就是略微有点咸。 哎，对他们家其实就是这个 口重的 口重， 吃的可能合适哈、 嗯。 好，还有人推荐老大爷说了，丰台北大街丰春楼的包子也好吃，啊，没吃过啊、 嗯。 还有这个包利说了，石景山有什么好吃的包子吗？ 石景山那边只有一个梅州东坡，好像。 石景山 肯定那边 蓝色港湾吗？ 又蓝色港湾， 我觉得那是一个美食的聚集地。 反正西边呀，实话实说，就是吃的稍微少、 嗯。 让他再往西走点，上门头沟区政府那儿、 哦、 吃 新 鲜 了吧？ 那又排不上， 那 又排 不 上 那还 不 如走到杏石口路去吃金狮林呢。 哎，我觉得我们四个可以分分方位。 分分方位、 啊、就按居住的地方分方位，或者上班的地儿分方位。 哦， 赵导肯定是西边了。 他为什么西边、啊、 为什么西边？ 因为 人家住东城， 单位在西边。 哦， 我说了或工作的地儿 啊、 哦，您呢就北边了， 北边 马甸那儿嘛、 嗯， 对吧？ 你在南边， 涛涛就东边，我是南边，正好东南西北。 哦、 嗯， 对不对？ 分完了，我们 来，王维来，他 分完了，我们要干嘛？ 他们以后推荐都按东西南北来推荐。 哦， 问到哪儿了，谁就住哪儿呢，算哪儿 啊？ 那西边的最好， 没有， 西边没有这个，或者就两好运街是吧？ 不是好运街， 不是那个 蓝色 蓝色港湾是吧？就打住了。 再来俩推荐的啊！薰衣草说了，北京大兴的东新屯农家院大包子好吃，5块钱一个啊，不错。李想说了，你们都在推荐包子，我要推荐一家烧麦馆。在沙河，名字叫做华云楼，这一家可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知道这家， 啊、你知道 是吧？ 对对对， 沙河 去过吗？ 我们好像拍过这家， 是吗？ 还有我们拍那个老鲍三的时候，还是老鲍三给我们推荐的。 哦， 拍一家饭馆，这家饭馆老板给我们推荐了这家烧麦。 哦，说是喜欢羊肉的可以去尝尝，羊肉烧麦肥瘦适中，肉馅调的味儿特别的地道啊，所以大家可以去。 说烧麦，我能推荐俩吗？ 你说 远点儿，但真是西边。 啊，行行行，一会儿行吗？我先放一条广告啊，30秒之后。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有请赵导最后来推荐几个 烧麦。 哎，我说这烧麦不会挨打吧？真是西边就有点特西。那个 到张家口了是吗？都 没到内蒙。 我说近了都。 你只是口，它是口外。 哎呀。 真的特别值得推荐，就是巴彦淖尔、 哦、 就是咱们那个北京不有一个著名的饭馆、哎呦我懵住了，就那个开了好多家连锁，那卖黄馍馍的那个 黄馍馍， 那个西贝， 对， 哦，西贝啊， 就是西贝地老板的老家，巴彦淖尔临河区。然后我们也是拍片，然后当地人带我们去吃当地人最喜欢去的一个烧麦店。 哦， 那个烧麦店特别有意思，叫背头。 哦、oh, ， 就是背书包的背，大背头、那个， 就是大背头嘛。 对， oh, 在一个包子铺的后头，然后先穿过一个包子铺，然后去吃烧麦。然后他家那个烧麦就是 你都给明明说困了，太远了。 明明醒醒啊，醒， 赶紧进入烧麦的环节。 然后我要说地址啊， 有什么背头有包子吗？什么 背头再分一下就成音乐家了，背头分。 不是，别闹、啊。然后那个烧麦就是每个人点烧麦的时候都是按屉点的，就一屉只有一个烧麦。就特个儿大、 哦、 就是跟一个成人的男生的那个拳头那么大一个烧麦、 哦、 然后那个一点就是10屉起， 10屉起， 对，10屉起，因为特别好吃，你要是点不够再等，就是因为人多嘛，再等很久、 嗯、 然后他们家那个烧麦呢，我对象就是醋要另买，花钱买烧买醋， 嗯， 就你吃烧麦要花钱，就不新鲜，然后去他们家吃烧麦醋也要花钱买。 哦， 那个就跟那个口服液似的，那个一个小玻璃管，一个小玻璃管，一管一块钱。 真心推荐吗？ 真的，我有照片，他们家那醋真就那么卖。 不、啊、是，是有那种饭馆那个醋，尤其山西。 吃烧麦不给醋，这简直就是， 这确实 有 点、啊、 有点 王道啊。 他那个因为那醋可能是就是甜口醋， 摩德纳米醋。 哎，不知道哪儿的醋，反正是那个就是一个玻璃瓶，一瓶1块钱。哎，我觉得 所以你喝了吗？好吗？ 喝了，就我那天我 觉出来比别的地儿好了吗？ 就有点像天津独乐老醋， 哦、 但是那儿人可能不知道有天津独乐老醋，然后那个。就真的挺好喝的，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烧麦花多少钱我忘了，完那醋我结了得有10多块钱的。 哇， 哎呀， 因为你一个烧麦就得10一管醋，你再加上喝呢， 对，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不是马上到5.1了吗？ 哦， 太原有一个烧麦，它叫烧梅， 哦， 就是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叫是那个树烧的烧。 武汉管烧麦也叫烧 梅花的梅吗、 哎？对， 哦，这我真不知道，我去了以后， 但只有太原那么叫，大同都不这么叫。 是， 但是那个武汉也那么叫， 是吗？ 嗯， 哎，咱别掰扯，咱说这烧麦的事儿吧。然后这烧梅这家店一进去，它叫老太原烧梅、 嗯， 然后有一个大牌子说走进联合国的烧麦，然后他们家那烧麦有好多种馅儿， 哦， 但是点最多的还是羊肉馅儿， 嗯， 然后那个确实是值得去一吃， 嗯， 不排队，因为店巨大无比， 哦， 也可以点那个手撕鸡，上来一只鸡。 不盖红布， 哦， 有一张 那没劲， 有一张 玩的就是先盖住这一下， 这一下， 有那个就是 会玩啊，是吧？ 很少见了， 玩， 有一种纸，就那个草纸似的， 哦， 拿那个垫，就您一下就感觉这东西特香， 叫花鸡， 嗨， 好好， 我也接不上话了，这。我说完了， 好啊，就这两个烧麦， 嗯， 哎，包样还有什么要推荐？ 我觉得好多呢，我准备了好多，然后现在好像就有两分钟了，是吧？ 快， 两分钟都不到了， 薄皮包了。 啊， 要不你就明下周 啊， 嗯， 好 不好？ 那我再说一个我最爱吃的馅儿。 好，嗯， 那个就是这几年去上海吃那个老字号大湖春的那个荠菜馅儿大馄饨。 哦， 嗯， 哎，那个馅儿那个是荠菜，但是我多少年没吃那种特清新那种菜鲜的那种味道。 哦， 哎，吃的就是上次赵导你说那个里头加一点小青菜，我估计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人大湖春我也不认识， 嗯， 就去那儿玩的时候， 嗯， 吃的，估计是搁一点小青菜， 哦， 它那个菜鲜一，甜鲜， 嗯， 关键是鲜，然后那个 就不柴了， 然后肉的那个味儿吧也特清新的那种感觉， 嗯， 哎呦，但是那个太大了，我就吐槽一下那个馄饨太大了。 薄荷让你说呀，我又想起来一个记忆， 嗯， 前一阵说吃那个刀鱼大馄饨 啊， 这也是时令的，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能吃着， 啊， 我觉得那也是可以和那个汤包， 啊， 在我心中能并存的， 是 两个非常鲜的东西。 对， 说一个大家能吃到的，这也是又是一个记忆，就是北师大那边那个鱼 同春园啊， 同春园的豆包也 豆包特别好，它那大油做的，大油厂， 就是， 每集都说这豆包， 啊，对，每那个豆包反正好像也排队。 排队，那年那个春节好像那王叔叔说一春节卖了70000个吧。 刚才看好像有一个朋友说豆包来着， 嗯， 反正如果让我推荐就是那儿。 我觉得比那个什么柳什么好多， 还有瓜子仁， 对，瓜子仁 是吧， 嗯， 特别好。 嗯，好，这个刚刚有朋友在问，因为他看了一个综艺节目，里边黄磊老师做了一个葱包会， 嗯， 啊，他就问北京哪有葱包会可以吃。我刚查了半天，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王府井里边有一个新开的那个新燕莎金街广场什么的， 嗯， 里边有一叫弄堂里的，貌似可以在那儿能吃的， 啊， 因为是杭州菜嘛， 嗯， 您可以去的时候去之前您先查一查看能不能吃着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聊得非常的尽兴啊，下一次我们可能聊的还是主食，聊什么呢，下周一再说了， 嗯， 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分享，我是真困了看来。谢谢包括样，谢谢赵导， 谢 谢 大家， 谢 谢 错错啊， 嗯，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再见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什么。 好孩子，那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了吗？ 嗯，记得住。 芳，妈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好妈。 不要歧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故乡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